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87集，把我抱来你房间三。桑岩表情一愣，目光顺势下挪，看到自己握着温以凡的手上沾了一滴水，他再次抬眼，唇边的笑意渐收。温以凡的眼神空洞，安安静静地坐在原地，周围悄然无息，有什么东西在一颗一颗地接连不断地砸下，坠落在他的手背，像星点的光。是他的眼泪。桑岩的眼睫垂下，盯着在他手背上汇聚又向下滑落的几颗泪珠，喉结慢慢地滚动着。很快他又抬起眼哑声问，怎么了？温以凡的身子一动不动，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只有眼睛不受控地掉着泪，像是只能用这种方式无声地在这空无一人的夜里独自消化那些痛苦。桑岩抬起手，轻轻地擦拭掉温以凡脸上的泪，觉得这冰冷至极的眼泪在此刻像是化成了熔岩，灼得他全身发疼。他的嗓子干涩，有些说不出话来。半晌后，他才喊了一声，温双江。温以凡的视线仍然放在膝盖上。你问我这些年是不是过得不好，那你呢？你过得好不好？桑岩的声音很轻。两人合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温以凡第一次梦游后，桑岩就查过相关的资料，得知引发这病状的原因有不少，大多是睡眠不足和生活压力，以及过往有过的一些创伤和痛苦经历。结合起温以凡的作息和工作压力，桑岩倒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温以凡梦游的次数不算频繁，规律性也不强，加上桑岩察觉到他似乎也挺在意这件事情的。再后来，温以凡再梦游，只要不是有什么大的影响，他也不会再主动提起。可是温以凡梦游了这么多回，这是桑岩头一次看到他在梦游的时候哭。桑岩不知道温以凡今天还有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儿，但根据他今天的反应以及他的回忆，他现在在这里哭的最大原因就是今晚的那个男人。桑岩不知道这么些年温以凡是不是一直被这个所谓的舅舅纠缠着不放，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每次经历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之后，他都会独自一人在这夜里无声地哭。持续了好几分钟，温以凡的眼泪才彻底止住，他机械般地抬起眼看向桑岩，就这么定格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桑岩还握着他的手，猝不及防地顺着他的动作站了起来，而后桑岩隐隐察觉到他似乎回握住了他的手，他的眼睫动了动，跟在温以凡的后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尝试着把手松开了一些，但两人的手仍未分开。温以凡还握着他的手，桑岩的眉梢轻扬，本以为温以凡这一回还会像之前那样梦游完就跑到他房间睡觉，哪知这次路过次卧的时候，温以凡的脚步却没有停下，依然往前走着。 桑延没有太在意，毕竟他每次梦游做的事情也不一定相同，总有几次是有偏差的。桑延继续被温以凡牵着往前走，直到走到主卧门前，温以凡抬起另一只手把门把拧开，他往里走，把他也带着走了进去。两人进来之后，温以凡还习惯性地回过身，轻轻地把门关上。他的举动极为自然，跟平时的模样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稍稍僵硬和缓慢些。一路走到温以凡的床边，桑延正想着把他安置回床上，等温以凡没有别的异样再回房间时，就感觉温以凡抬脚爬上了床，牵着桑延的力道仍然未松，像是想把他也一块扯到床上。这会儿桑延才意识到不对劲，你让我跟你一块睡？温以凡抬起眼安静地看着他，模样看着明显没有任何意识，却莫名的让桑延有一种他在梦中找到了什么宝物，想要偷偷的拿回自己的小基地，将之占为己有的感觉。他的力气不重，桑延其实一挣就能挣开，可是他总有一种预感，自己要是挣脱了，温以凡又得像刚刚那样掉眼泪。尽管两人先前已经在一张床上睡过几次，但桑延觉得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和侵占他的空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桑延站在原地没动，耐着性子提了个建议，那去我房间行不？温以凡没有任何反应，又僵持片刻，见他似乎没有让步的意思，桑延再度妥协了，没有再在意这点微不足道的事情。他垂眸往着床上扫了一圈，而后躺在空着的另一侧。桑延开始有些不自在，此时半点睡意都没有，只替温以凡把被子盖好。温以凡还牵着他的手，像是终于放下心，眼睛也渐渐地闭了起来。桑延躺在他旁边，低眼看他，良久，他仰头，轻轻地吻了一下温以凡的额头。第二天清早，温以凡睁开惺忪的眼，第一反应就是能够感觉到自己正被人抱着。他的眼睫缓慢地动了动，顿时明白了什么。但因为这种事儿发生的次数已经不少了，他也没有太在意。他自顾自地醒着神，直到意识彻底清醒的时候，温以凡抬眼看向四周，残存的睡意在顷刻间消散，他立刻察觉到了不对的地方。这是他的房间。温以凡懵了，呆滞地回头看向桑延，就见他此时也醒了，眼皮懒懒地耷拉着，神色还有些困倦。注意到他的目光，桑延看起来毫不在意。他重新闭了眼，极为放肆地抱着温以凡的腰往怀里扯了些，像是想再睡会儿。这从容又自然的模样让温以凡不知道他俩到底是谁出了问题。他没有忍住说道，这是我的房间。因为刚睡醒，桑延的视线有些低沉。怎么，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什么叫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你这态度还让我挺伤心的呢。桑延的额头抵着温以凡的后颈，语调咸咸地说道， 你自个儿算算，你放了几次火？我这才第一次点灯。不是，我就是想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温以凡打断他的话，好脾气地说道。桑延笑了。哦，你说为什么？温以凡转过头，桑延也随之抬起了眼，两人的视线对上。几秒后，温以凡冒出了一个猜测：你也梦游了？当然不是。哦，那就是你半夜做噩梦了，或者是看鬼片害怕，不敢一个人睡觉，所以半夜跑来我房间了吗？也不是。还是说你就是单纯想跟我一起睡？你半夜梦游。这回桑延主动给出了解释。温以凡点头。嗯，然后呢？盯着温以凡的脸，桑延的眼眸漆黑，伸手慢腾腾地抚了一下他的脸，而后他勾起唇，气定神闲地把话说完。把我抱来你房间了。啊，温以凡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他深更半夜梦游，突然变得力大无穷，跑到桑延房间，轻而易举地把他这个有70多公斤的男人扛了起来。你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温以凡压着情绪，语气淡定从容。我抱你吗？桑延没有回答，似是在默认。我还能抱得动你吗？温以凡觉得桑延就是完全在把他当傻子忽悠，却又不好直接这么把话说出口，只能一步一步地指出他的逻辑问题。桑延看着他的表情，忽地低下下巴，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他仍然不打算改口，极为厚颜无耻地叹息了一声。唉，我也没想到呢。温以凡没有再跟这个厚脸皮争执，毕竟这跟前几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一听就知道是天方夜谭，完全不需要任何证据来证明。两人再度对视几秒，温以凡憋出了四个字： 那我还挺……爷们儿。 桑延嗯了一声，又想把他扯回来抱着睡。提起爷们儿这几个字，温以凡就想起了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事情。他的脑子一昏，莫名想提一下这件事儿。 那除了名字，我的力气好像也比你爷们儿。 桑延瞥他，温以凡继续这么说道。差不多也到上班的时间了，温以凡说完就有点后悔，怕桑延跟他计较。他立刻爬了起来，丢下一句话就往卫生间的方向跑。那句话是：我去做早餐，你继续睡。等温以凡洗漱完，桑延也已经不在他的房间了，被子已经被他整理好平铺在床上。他盯着看了几秒，还是想不太通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房间，感觉自己刚刚最后一个猜测是最合理的。但依照桑延的性格，温以凡又觉得他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来。温以凡实在想不通，只能一会儿去问问当事人了。 他换了身衣服，出房间往厨房的方向走。他翻了翻冰箱，观察着里面的食材，打算煮个面就完事儿。刚把蔬菜拿出来，桑岩也进了厨房，习惯性的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冰水出来。两人的目光撞上，温以凡的视线下拉，停在他手上的那瓶冰水上，又抬起，再度定格几秒。温以凡什么都没说，走到一旁去拿锅，温声问道： 早餐吃面可以吗？ 桑岩的动作顿住，须臾的光景，他沉默着把冰水放了回去，说了一个字：行。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